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天，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听到了青春版的电乐，觉得人生特别的快乐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着五彩的小衣服，戴着粉红的小帽子。充满着无限的青春朝气和一种孩童般的天真与幼稚的水水， 需要自己这样说吗？有必要说成这个地步吗？ 怎么了？ 大家好，我是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有着护士般的纯洁，天使般的可爱的珊珊。怎样，还要继续 PK 吗？ 大家好，我是看着今天珊珊把头发扎起来，再也不用看着鼓风机吹她的头发一缕一缕飞起来的水水。那在这里呢，要提醒 大家，我是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有扎起来的这种青春洋溢，把头发散下来的时候有散下来的妩媚美丽的珊珊。 OK，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你放弃了，你是不是输了？ 我 就是领导听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主持人自我介绍环节介绍了大概10分钟，是吗？ 那我们除了进行自我介绍之外呢，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来，除了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的其他的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方式。 嗯， 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的，最重要的是要提醒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那记得不管是怎么样，一定要点击推送哦。 嗯，我看到菜地的瓜已经来了哈，说早上好，早上好。另外呢，就告诉大家认真的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哈，用心看，好不好？认真看，带互动的看，就是看我们节目最重要的方式了。珊珊水水在这里跟大家问好了。 没错，那珊珊你知道就是昨天我们的粉丝当中呢，有一位重量级的那个礼物榜前三名马威同学， 是的， 他去参加了一个就是音乐机构的歌神争霸赛。 有，我跟他去过 KTV 的呀。 对， 然后但是我判断不出来他能拿到歌神。 那你大着胆子猜他拿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名次？ 我觉得他应该拿的成绩还不错。 嗯， 不然的话他也不太会把这个成绩告诉你，对吧？ 对， 而且我有看到他的朋友圈，他是一个，哦，他应该是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人。 对，他有一个音乐的梦想。 嗯，他 他还去看了中国有嘻哈的总决赛，我印象当中看他朋友圈了， 对对对， 是吧？那这个某音乐机构的歌神争霸赛是电视公开版本的吗？ 不是，就是线下版本的， 就是自己玩的，对不对？ 对，自己玩的。 大着胆子猜，第一名。 好，猜对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的，欢迎回来。那每一天的好奇头条号，也希望是满足各位好奇宝宝的好奇。 我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好奇宝宝已经来到直播间了，而且其实他是今天第一个留言的人，比菜地的瓜还要早，旧梦流年。 欢迎大家，每次看到新朋友过来的时候，我和珊珊的内心都会有一阵悸动，对不对？ 青春的悸动，就像爱情的味道。 是黄瓜的味道吗？还是西瓜的味道？ 像黄瓜一样清新，像西瓜一样甜美。 哇，好厉害。南瓜呢？ 像南瓜一样黏腻。 冬瓜？ 像冬瓜一样清爽。 丝瓜？ 像丝瓜一样藕断丝连。丝丝入扣。怎样，还有什么食物可以形容爱情？ 都可以啊。 对啊，什么颜色都可以形容爱情，因为爱情是七彩的，就像我们跟你们的感情一样。 那粉红色呢？ 粉红色像少女般的青春的雀跃。 大红色？ 大红色是一种喜庆的感觉。 铁锈红？ 铁锈红是一种深沉的爱恋。 死红？ 死红是一种死咬的痴情。死猴是什么事儿啊？ 我发现了， 很能编，对不对？ 不是，你这个选取关键词的关键点不在于颜色， 而在于前面 的 形容词。当然了，你都是红哎。如果只是在于颜色的话，四个答案岂不是一样了吗？对不对 ？OK， 那首先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要去带大家关注一所重庆的中学的一位食堂小哥。昨天呢在微博上，这位小哥是以他在这个全员大会上的一篇英语的演讲获得了满堂彩。 哇，怎么演讲的？ 那他是一个海归，在这个学校当中呢，他常常会带着同学们一起在食堂练习英语口语。那最近呢，他在学校的一个全体大会上呢，是发表了一篇英语的短的演讲，大概1分半的时间，主要呢是介绍现在食堂的各种业务和他们在菜色方面的改进情况。就他只要一开口说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下面就是一阵欢呼。 今天早上咱们加了新的菜，什么焖猪蹄儿， 没错， 烧鸭掌，是吧？你会报菜 名 这个顺口溜 吗？我不会，我嘴特别笨哎，我嘴真的特别笨。 你当时上学的时候有背那个吗？ 就是这一堂课我是完全不及格，被老师就直接都痛批了一顿。 我觉得是因为你本身太聪明了，一般情况下嘴特别快的人，像我这样其实就是小聪明，但是嘴比较慢的人就是大聪明。 那就是聋的或者是就哑巴就不会说话的人，是不是就是拥有最大的智慧呢？ 这是一种特殊的极端的情况，但是我相信他们当中一定有极致的人的。 你知道吗？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可能在生理上，就是我们不是说别的，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说话的人，他在思考上和我们真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有着我们所没有的那种智慧。所以真的是要向他们学习。 是的，他们思考的维度和角度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还是要回到这个重庆小哥，这个小哥叫做史天浩。那他呢现在是重庆八中的一个中学的食堂的一个管理员。那他说他第一次用英语开发这样的就是英语做开学发言的时候呢，是为了鼓励同学们要学好英语。他说同学们听到我的英语发音反响还不错，希望能够帮助到推动校园的英语日活动和计划开办西餐文化社团。那如果是你在的中学有这样一位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口音，然后每天都愿意和你在食物在生活在学习上学习英语的小哥的话，应该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对不对？ 我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可爱以及特别励志的事情。大家觉得呢？咱们之前其实分享过一条资讯，就是一个送快递的小哥，然后他是用英文送快递的，他其实后来也的确被一个外国语的高校录取了。 四川 川外国语大学、 是的、包括其实我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就能够碰到，我特别喜欢这种特别励志的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啊。就昨天晚上不是 Abandon 就单单就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单词的这个背诵的这个情境、你就已经真的是不知道挣扎了多少年了。 真的，我昨天打卡的时候我是连续背诵500多天了已经。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包括我昨天其实有朋友的聚会的，你知道吗、我是12点之前背单词嘛，但昨天其实一天都有事情，我就是在11点40分的时候，哇，我还没背单词我就开始背，然后他们就说珊珊你在干嘛，我是背单词，他们说你真的假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还是挺愿意坚持一件事情的。而且我生活当中还会碰到其他的人在练英语、然后就比如说是谁呢，我的健身教练一个小姑娘，她的普通话都没说好呢，你知道吗，她咬字都不清楚呢，然后她就是那种会、了呢可能也不太分，然后音不太分的、但是她就很努力很认真，然后我去做那个运动的时候我说啊，我不行了，我累了我累了我累了，她就是 Turn up next round 对不对，然后我就想有必要这么拼吗但是我就很喜欢看到这种特别正能量的这种例子啦。 OK、所以各位微微一笑的粉丝，无论您是在收音机前还是在直播间，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要问到珊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你经过了500多天持续不断艰苦卓绝的努力，你现在的单词量是提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其实我不确切的知道单词量的具体的数量，但是我有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意识、就是对于任何事情不要轻易的 abandon 要坚持好不好。 我如果是你英语这个单词背诵小组的组长我现在就可以一脚把你踢出 不用，我们这个单词小组毕竟是如果不背的话会发红包的嘛你知道吧，而且退群的话是要发188的红包的，我还是努力吧。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个就是单词背诵小组的这个就是 成员 当中怎么样来检查大家背单词的收获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小哥、人家就可以在开学典礼上用英语来发言、那你们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单词问答的环节吗？ 是的，我们有非常特别严谨的一个检验的环节，就 是 是 吗？真的 呢？自证， 自证， 对，靠自觉，一切靠自觉。好了，这是一个背单词的小故事哈。其实刚才说的都是学英文的事情，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中文是一件特别火的一个语言。其实现在在英国掀起了空前的中文热，小王子要学了，前首相也是亲自推广、这个中文热其实也不仅限于中文的这种普通话，然后中国的传统的文字，其实也限于咱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数学。你知道就是英国的政府已经快苦恼死了，觉得本国国民的数学太差了，就是怎么教都教不会。为了提升本国糟糕的数学成绩，他们引进了中国的数学课本。 天哪， 是吧？我可以看到它是英译版的嘛。 我感觉好像他们的孩子要哭了，因为中国 太难了， 因为 三五一十，我太难了，是吗？ 怎么学都学不会，这三五一十五。太难了。 一五得五，二五得十，三五三五三五，英国的孩子变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情况了，是吗？ 但你知道，在国外的整个数学教育里面，他们是不背乘法口诀表的 啊、是吧？ 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有计算器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为什么要耗费这样的一个大脑的空间去储存这样的一个乘法口诀表呢？所以每当我们在超市就是算出来，比如说啊，现在珊珊小姐啊，我一共呢买了7.8块的东西、然后呢，我给了他一张10块的钞票， 2.2块， 然后他要退我多少呢？ 2.2块呀！ 天哪，太快了， 没有必要这么快，是不是啊？ 云计算呢？ 没有，就是两，这才几位数啊，大哥！你看，这的确是给咱们的一个。其实你看，像中国人的数学就是一种天生的好，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常年是实行这样的教育制度，然后经过这个循环，经过生物链的淘汰，优胜劣汰，最后剩下的都是数学还好一些的人。你不觉得？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数学差的人都死了吗？ 就是你们是相对已经好的了，你知道吗？要不然你不能活下来。 因为你知道这个理论特别特别的逗。 Okay, 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完全没有被他说服，分享给你哈，也是一种从这个遗传学、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考虑的。 就是现在你简而言之，就是你要说给我听，让我去相信的一篇文章，是你自己都没有被说服的。 就是咱俩来讨论一下有没有被说服嘛。然后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是比别人睡得晚？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大家虽然说中医会讲什么11点的时候你的肝经胆经开始排毒，然后你就需要开始11点每天睡觉，但有的人天生就是需要2点睡的呀。两点睡10点起，就跟12点睡和8点起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也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直播间晚起的同学打个一好不好？ 对， 让我们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和珊珊一样，其实是晚睡的动物，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一部分人是晚起， 是的， 是晚睡， 是的，它是有两个这个解释的哈。在这篇文章当中，我看到了两个理论的依据，它的讨论。首先呢，他说有一些人晚睡和晚起是起源于我们还是需要打猎来维持生计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保证部落里总有一个人醒着，这样大家才不会被野兽攻击弄死。他们去做了一个实地的考察， 很有道理啊， 有吧？是不是？这个我是被说服的，这个我是被说服的啊。他做了一些那个野地的，就是实地的考察，他们去了一个现在还以打猎为生的部落，发现在一整天24小时的时间当中，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只有18分钟，剩下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醒着。所以说慢慢的随着这个遗传，就会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晚睡的。 看我的表情，我同意。 你同意吗？ 接下来第二个， 这是遗传的问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其实我在想到底合不合理。他说大多数这个自然界的生物都是过了哺育期或者生育期就会自然衰亡的，只有人类这种生物或者很少数的生物过了生育期之后还可以存活很久。比如说我到其实可能60、70、80岁的时候已经不承担任何生育功能了，可是我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是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老年人，他们发现老年人可以帮年轻一辈带孩子，还有就是他们的睡眠时间跟年轻人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属于睡得少或者睡得晚然后起得早的那群人，也形成了整个部落的一种时间上的合理性。然后这个逻辑我还没有完全找到，因为有点绕。 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挺简单的，你这么来想，就是如果是从这样的统计角度上来说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内保持醒着的人越多，效率越高。 是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他们睡眠的时间集中在越久的时间，他们的效率就越低嘛。所以说如果出现这样年龄层次的分界，就会出现有一部分的时间就这群人一直醒着，那群人一直醒着。 是的。 但是最惨的就比如说现在的互联网的产业，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个的工作的强度和感觉就很像那种，就比如说二战之后就是金融开始复兴时候的那种银行的证券的交易员，对不对？ 对，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强度很高，对不对？我看到菜地的瓜说这个早睡早起的是布谷鸟型的，然后如果是这种晚睡晚起的是猫头鹰型的，大家的这个种类不同，不强求，就是大家的各种那个理解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我看到了宋小宝关注了主播，谢谢宝哥。 谢谢。 这么喜欢宝哥呢？ 啊、 对呀、 啊、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啊、皇上就专宠我一人儿，瞧你那损色，是不是？谢谢宝哥关注我们。大家如果喜欢这里的话呢，这里是每天早上都会陪大家聊天的一个节目哈。Every day。这个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休息，春节也不休，国庆也不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了、 okay. 早上有时间就陪我们来聊一聊天。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绕了一圈，说了一下人类的遗传带给人类社会的改变。就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中国人可能就是从小从远古以来就特别喜欢培养大家的数学能力，比如有算盘，对吧？然后练各种心算，现在的小朋友所以中国的数学肯定是好的，在各种世界级别的数学竞赛上面中国人肯定是稳拿第一名的。然后英国人的数学的确可能会比较差一些，对吧？是。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发现英国人的数学很差吗？ 有 有多差？ 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国外的义务教育就是比如说义务教育的阶段他们的那个 就是数学水平都还是比较弱的， 是吧？嗯， 是因为他们就不怎么逼小孩学嘛。 嗯，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牛的，比如说数学家或者是理论家、或者是物理学家之类的？ 嗯，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在整个的就是教育过程当中会激发这个小孩对于理科的一种喜爱。 对的， 所以他到了大学阶段的时候就会更有前进。 他可能最开始教的并不是一些到底是什么理论，他是从兴趣的角度激发大家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这个小学的数学的教育程度的确是困扰了英国的领导人们。他们引进了中国的数学课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学课本的图片哈，还有一个熊猫的照片，然后它上面写的就是小学课本 Real Shanghai Mathematics， 就是真正的上海数学。现在这本课本是正式的引进英国了。他们开始希望英国的小朋友们开始学好自己的数学。 所以我觉得在英国的小孩的心目当中，现在中国的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应该会变成一个比较邪恶的象征吧。就每次 再也不可爱了，是吗？ 就每次看到熊猫Panda Mathematics， 就是熊猫的形象跟数学捆绑在了一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熊猫，你看憨态可掬的样子，对不对？ 对的。 但是他要做数学，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个他们会用非常有趣的教育方式哈。对，这个是英国的小王子的一张照片，他前两天不是入学了吗？英国的乔治小王子9月7号的时候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开始步入学堂。在学前班里呢，年仅4岁的乔治王子课业繁重，不仅有英语、数学、芭蕾等课程，还要学说普通话。 哇哦！ 全世界都在说 中 国 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是的，在英国的确有很多家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直接学好中文的，而不只是直接学好这个数学。 对，所以卡梅伦是有出来站台， 是的， 说一定要大家一起学普通话，对不对？ 对的，卡梅伦是英国的前首相嘛，他在任的时候就曾经积极的向英国的学生推广中文。 对， 他甚至表示孩子们就别啃法语和德语了，把注意力放在中文上吧。所以他是一个，这是他在访华的时候，刚才那张照片是在成都的一所学校打乒乓球的照片。卡梅伦可以说是一个中国迷吧，我觉得他还是挺喜欢中国文化，以及他觉得在将来的世界格局上面，中国是必须占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可以去学习中文。 对，其实好像早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年轻人，我给你一个忠告 ，Take a boat to China。 我好可爱，好喜欢这句话哦。 对，所以就是 划条船去中国吧。 对，所以就是其实实际上现在整个欧美的就是目光还是比较锁定在中国的。 是的，除了刚才马可波罗这句话水水提到的呢，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卡梅伦引述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话。他说，如果你用别人能理解的语言跟对方谈话，你的话会进入对方的头脑。如果你用对方的母语与之谈话，你的话会进入对方的心灵。所以说他们很希望有可能在跟他们建立非常良好以及重要关系的中国这方面，完成全国人民总会说点中文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诉求和愿望。 OK，但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说了。就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现在就是我说一句话，它立马就可以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一门语言吗？ 这不是还没发展到那个时候吗？对不对？发展到那个时候之前，谁说的好谁还是厉害嘛，是不是？即使发展到那个时候了，谁说的好谁还是厉害， 是这样了。 我们就要做厉害的人。厉不厉害？六不六，六六六六六，老铁双击六六六好不好？ OK， 那紧接着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条信息是关于一对美国的双胞胎。那这对美国的双胞胎呢，他们比较特殊，他们是一对连头的双胞胎，就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头部连在了一起。那据昨天的消息呢，这一对美国夫妇的双胞胎儿子终于是回家了。那两个宝宝出生的时候头部连在一起，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多。那在去年的10月份呢，两人接受了长达27个小时的头部的手术。结束以后呢，手术室的掌声是响起。那今天呢，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术后的治疗，昨天两个宝宝终于是回家了， 开心开心。 他们的爸爸说，人生总有坎坷，但一切 都会变得更好的。 嗯，是的，一切会变得更加美好。我就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或者是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缺陷的话，我就会特别特别的心疼，觉得就是一定是上帝忘了多多照顾他们。嗯，然后就看到可以健康的平安的回家，真的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开心。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坎坷的宝宝们都可以变得越来越顺遂。 其实在熟悉的一种说法当中，他们会被叫做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 是的。 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那其实我通过这条新闻是查了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脑海中过过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是他们两个共用这个大脑的话，他们两个加起来会不会更聪明呢？ 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个脑洞，你真的是脑洞大开如云水。 我有很认真的去查这个资料哦，但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医学专家相信，因为之前他们对孟买，就是在印度的一对连头的姐妹也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他们其实不仅仅能够体验到对方身体的感觉和心理感受，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对方的眼睛去看到另外的，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世界。 哇！ 然后他们说，其实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你去挠一个人的嘎吱窝，另外一个人也会笑。 那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他们这个连头不仅仅是物理上的， 是的， 他们在心灵和感官上也连在了一起。 肯定不是只是物理上的，因为有很多神经是那种盘根错节的在一起的吧。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很容易成绩好的，如果他们学得好的话。但是因为科学预言他们其实就是年岁不会太大，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的机能不是特别能保持得好嘛。但其实也有特例，就比如说像印度的这一对连头的双胞胎姐妹，但是有一个 bug 特别好玩，就是他们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走路。因为当他们一个人想要往左走，一个人想要往右走的时候，就会定在那 要商量好是吗？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其实生而不同，对不对？我们台的口号也是生而不同， 是的。 所以不仅仅是声音的声，也有生命的声。当我们生而不同的时候，怎么样以自己最好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其实往往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要尊重每一种存在的形态，对吗？然后其实刚才你跟我想的，你跟我提的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相信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没有想过。就是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说实话，你跟我说到这个连头鹰的时候，我只是充满着同情，我是认真的，就觉得很希望他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身体，独立的生活。但是后来你告诉我他们会有这么多可爱的生活的方式，他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能分开，可能没有那么复杂的手术可以帮他们分开，但是他们就找到了这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而且我们不了解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也希望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尊重他们，能跟他们找到自己共同的乐趣，好不好？两个大脑在一起的乐趣。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在这里呢要先祝我们全国的教师朋友们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那刚我们聊到的是连体婴，下面要送给大家一首 Twins 的森吧。 也要感谢咱们所有的朋友哈，我看到我先感谢一下好不好。盐城寻爱相粉团好久没来了，然后他跟咱们分享了一下，谢谢。以及很多朋友菜地的瓜呀，我永远是我自己呀，都开始分享了主播，还有旧梦流年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谢谢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陪您聊天。哎，刚才咱们不说到了那个英国人要在学中文课本的吗？然后水水说哎呀开始哭了，然后旧梦流年特别可爱说心理平衡了，全世界不止我们哭了，是不是英国小朋友陪我们一起了。谢谢所有的人的陪伴，谢谢彩地的瓜，开心， 谢谢。 OK， 一首音乐回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一会儿见。 气势澎湃。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上半个时段聊得很开心，这半个时段更加兴奋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看着珊珊更兴奋了，我就变得没有那么兴奋的水水。 你怎么了呢？ 因为只要有珊珊兴奋，我跟着她兴奋就行了，跟着珊姐混。 怎么一点都不疼吗？掐了你一把，现在都不带尖叫的了吗？ 你小学的时候没有被这样掐过吗？没有，因为你是女生。 为什么呀？男生会被这样掐吗？ 就女生很喜欢去掐男生啊。 对的，就是女生打架就是什么连掐带咬，然后拽头发，就这三招。 男生只有一招， 踹。 跑男厕所。 怎么着？您是撒腿就跑的那种类型、是吧？ 你小学的时候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就是很喜欢去你是女生吧？ 我知道， 就是、男生很喜欢去惹女生生气，然后就是各种惹生气了，然后就躲在男厕所里。然后我们小学就会有一个特别奇观的景象，就是一群女同学守在厕所门口， 男厕所门口是吗？太吓人了，这个画面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小时候看男生玩游戏，我就有一个游戏特别特别的残忍，就是大家玩撞树，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游戏太残忍了。我都不太懂这个逻辑的起源。 今天是教师节嘛，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就以前的时候在学校的一些事情啊。还是要在这里呢要郑重的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我觉得肯定有人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直播间里看我们的节目，然后您正好是一位老师。 对的。 那我和珊珊也是在9月10号这一天为你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 是的，送你一首歌。老师你快乐， 我 就 快乐。我们都快乐。一切都好。 谢谢你教我那么多。虽然我现在都不记得。 好，现在在我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位音乐老师已经昏过去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位音乐老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被气昏过去了。 我看到了基因那点事儿来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基因那点事儿其实也是老师出身了，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以前后来开始辞职创业了。也祝你这个田老师好不好，教师节快乐了。还有今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给你自己的老师，印象深刻的老师，给过你巨大帮助的老师，没有他就没有你的那种老师，发一个短信祝福，咱们当母亲节父亲节一样过好不好？ 好。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哦，因为我和珊珊每天早上珊珊要化妆，然后我还要想怎么样去搭配。 我现在其实已经放弃化妆这件事情了，你不觉得吗？ 还好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怎么看呢？分别是通过花椒直播，您可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您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推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收看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在直播间打个六，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天，我觉得明显感觉到比昨天早起的人变多了。因为第一个星期六刚来临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哎呀呀，我这星期太辛苦了，我要补个觉。周日好像大家就 回过神来了，对吧？毕竟明天就要上班了嘛。所以说呢， 怎么大早上吓人呢？ 大早上特别不客气，是不是？带着微笑说明天就要上班了嘛。嗯， 对，而且明天上班以后会上5天班哦。 嗯，怎么这么随和呢？咱们俩，我看到008同学一直在，还有盐城寻爱向粉团给咱们打了66666。 嗯， 为了感谢你们，咱们接下来播送一些特别有趣、特别可爱的漫画，好不好？ 好的，好的。 先让大家开心一下。 5岁的小朋友要看漫画了。 嗯，而且这组漫画其实可能并不一定特别适合5岁的小朋友看。我看到这个标题叫做“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尺度最大的漫画”。 哇， 但是其实这些尺度不是咱们想象那个尺度最大了，是个打了引号的尺度最大。关键是看完之后真的太可爱了，你就按顺序给拍好了。你看到这张图没有？它其实是一个漫画家叫做 Tango 他的作品，对，他的扑克牌的系列创作。这个是他把那个扑克牌里大家都非常熟悉 S 然后 K 和圈放在一起，然后他把那个 S 的红桃心变成了一个美人鱼的尾巴， 对， 在左边画了一条美人鱼就变成了一个美人鱼的那个心儿，然后把那个K 放在中间，他是国王，然后手里开始画了一条鱼竿，和这个 A 摆在一起勾住了这个美人鱼，一个正在钓鱼的花心国王，然后旁边放的是 Queen Kill， 然后开始 哭， 对，脸上画了哭脸，就是一个正在钓鱼的花心国王，皇后表示很受伤， 很受伤， 对的。 OK， 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可能尺度就有点大了。首先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画面。 其实这一张它就是把三当中的两个点然后变成了一件内衣，对不对？ 对的。 然后呢就是 K 和 Queen 这两个，一个国王王后，就是一起在抢这件内衣。 是的， 好可爱的感觉。 这幅画的标题叫做陛下别闹了，快把文胸还给臣妾。就是他会把很多扑克牌上的这些小的造型，方块呀、梅花呀、桃心啊，变成咱们平时很常见的一些日用品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Give my bra back。那 对，这是这幅小漫画。 OK， 下一幅。 下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主题， 这好可爱。 是的， 它等于是把这两个 S， 一个是红桃 S， 一个是梅花 S。 是的， 它把红桃 S 这个变成了一个男生的帽子，然后把梅花 S 这个变成了一个女生的头饰。 对的，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红色化的男人正在追一个黑色化的女人。 是的，他把就这种桃心还有梅花变成了头上的装饰，然后再延伸的画出了人的身体，对吧？我觉得脑洞很大， 脑洞很大。来看下一 张，下一个。哎，这个其实你需要仔细看一下，它是一个方片的 S， 就是方片 A 啦，大家可能会有习惯叫方片 A 的朋友，对不对？ 我看到了，它其实是表达了一个求婚。 是的。 这个上面的这个 S 上面的这个方片，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钻戒上面的钻石。 对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大的方片呢，其实实际上是这个女生眼睛已经就是放光亮的感觉。 是的。 然后就是一个男生在向一个女生求婚，对不对？ 就是左上角一个男生捧着以这个 S 的方片作为钻戒的一个钻石，向右下角一个女生求婚。所以这幅画的主题叫做“蒙不住的是真爱的闪耀”。 哇哦。 你不觉得这个漫画家非常非常可爱吗？ 可爱 吧。 他是一个国外的漫画家还是国内的呀？ 他是我要确认一下哈，他叫做 Tango， 他好像是国内的漫画家。 国内的漫画家是吗？ 对，他出生于1966年。 66年哦。 对的，很。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漫画家的照片，他其实虽然出生于1960，他真的长得很年轻，完全看不出来他像。 我觉得。 他说有，他长得像日本漫画，有的人描绘他，然后思维像法国小说，待人像中式屏风。然后他好像是中国人，因为他是上海交大数学系毕业的。 哦，那就是中国人。 对的，是中国人。然后由于内心对于画画的意愿呢，大四的时候考了这个中央工艺美院，就是清华美院的 前身。 对的，对，研究生。然后后来又师从设计大师柳冠中先生。 Okay， 对，是中国人啦， 厉害， 超萌。就他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幅画，属于现在放出来的，他是把一个梅花的 S 和红桃的 R 横着摆，上面是 S， 然后下面是 R， 上面他依然把中间的那个梅花的 S 的梅花变成了一个相扑选手的发型。然后他在这个相扑选手的发型下面延伸出了一个相扑选手的身体，手里拿着筷子，然后他把下面的那个红桃二呢，这个红桃两个桃心变成了天妇罗的那个小就是把手， 所以这幅画这个组合叫做只有相扑选手才能吃到世界上最大的天妇罗。 哦，你看这个名字你看得出是天妇罗，然后我不看名字的话我以为是两个大鸡腿。 对，也很像鸡腿，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他把那个相扑选手和天妇罗做了一个结合嘛，都是日本文化里边的东西。 厉害。 哎，这幅小画来水水，这 幅小画呢，它是把梅花的 K 和方片的 S 放在了一起。 是的， 它其实实际上是让梅花的这个 King 这个国王的手伸出来，然后伸出了一个锅。然后呢，把这个方片的 S 是这一片 S 呢，变成好像一个在炒的东西， 对的， 勾起来一样。 嗯， 那它还特别可爱的把这个国王的头上加了一个厨师的帽子的檐儿， 是的， 他的皇冠变成了一个厨师帽。 对的，这是国王下厨记。其实从他这个扑克系列当中，我看到的是，哦，原来这54张牌是一个故事系列，你知道吗？对我的感觉来说， 就是， 我以前没有把他们当灵魂去看。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Jack 是 Jack， 然后 Queen 是 Queen，King 是 King 吗？ 我不知道。 它是有故事的，因为我有点忘了，我之前还读过这个故事。 对，其实我好像也读过，就是四个 king 之间，四个 queen 之间有什么区别？ 对， 哦，对吧？咱们赶紧好好介绍一下。 为什么扑克牌是四个花色？ 对的。 为什么会有大王和小王？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扑克牌应该算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没有谁不认识扑克牌吧。 好的，刚才这个扑克牌系列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哈。 Okay. 我发现的确很多朋友开始冒泡了，比如说珠宝是天启小哥来了，说没毛病66666，丹丹小公举66666666，然后咱们可以先把这个扑克牌先讲完，最后还有2张再送给大家。 好， 强劲小钢炮，还有饿了吃碗面，等等等等，都开始打66666了。还有莫小雨，丹丹小公主也说了有才，心好累，关注了主播。所有今天冒泡的新朋友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可以不错过每天的直播，又每天早上都会陪大家聊天。丹丹小公主说第一张再放一遍吧，为什么呢？ 第一张是吗？ 那咱们再给他放一遍好不好？正在钓鱼的花心国王。然后皇后气哭了，满足你。那所有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我们描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漫画，我用性命跟您担保，您看到这些漫画一定会非常喜欢。但如果您在开车没有看到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 我现在就马上把它点开，说我不喜欢，这样你就会爆炸，对不对？ 我不会爆炸的，我现在很随和，我今天非常的随和。 你刚刚不是以性命担保吗？ 对呀、讨厌，烦人。如果大家想看一眼的话，可能没有听清楚描述的什么，因为我和水水的描述其实不能够完全表达出这个漫画大的幽默， 甚至没有表达出1%。 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 魔 力工 厂， 去看这个视频的回放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另外呢，谢谢美颜物园，还有格致关注了主播。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放送这个漫画家的另外两部作品吧。我真的觉得 我看过他另外这两部作品，就他猫的这个我超喜欢， 我超爱这个猫的。是不是你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 它其实是一个三格的漫画。 对的， 第一格是两只猫正在吃东西， 是的。 然后第二格就是两只猫用他们的两只手爪横竖两个方向，分别拉出了几条直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五子棋的棋盘， 是的。 然后第三幅图就是他们用他们的猫粮正在下五子棋。 对，然后这幅漫画三格漫画就叫做吃饱了不妨下个五子棋吧。 太 可爱了，你就会觉得猫之间真的有可能会这样玩，你知道吗？他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然后最后一幅他的漫画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叫做单于在追杀国王。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四格的漫画哈，就是后面有人在追杀国王，这国王就带着那个前头那个头帘儿，大家记得吧？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奔跑，然后他跑不过了，就开始把那个前头那个头帘儿，然后取下来，一变过来，一倒过来，变成了一个滑板鞋，然后就滑板就是手刀逃跑。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套路，就有点像那个之前那个hold 住姐的那个一秒变格格， 对吧？ 他其实就是把身体上的一个物件，就你穿的或者戴的一个物件，然后突然通过形态或者功能的变化，变成另一个，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漫画家是我这几天开始从朋友圈刷爆的文章当中关注的。我们翻滚朋友圈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朋友圈里吸引了很多人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对于我觉得漫画家来说，我最近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用趣味对抗意义。 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有意义，但它只是非常的有趣。有的时候可能无厘头、无意义、有趣味，就是胜过一切宏大的叙事主题。 你知道吗？在我看来，趣味就是意义。 是吗？ 我们不要把趣味和意义分开来。 嗯， 因为有趣其实是意义的一个部分。 嗯， 就好像最近很多人就针对诺兰的这个《敦刻尔克》这样一部电影，有很多的争论。你还记得我们请过王岩来聊《战狼》的那一集？ 记得。 然后昨天王岩同学又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的关于《敦刻尔克》的影评。 嗯， 然后我又和他在那边讨论了一下，其实实际上就跟这个选题一样，就比如说意义就是趣味就是意义的一部分。 嗯， 然后我同样觉得。怎么说故事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嗯， 我们不要把它孤立开来。 是的， 所以不管是漫画还是插画， 嗯， 他们其实只是题材不同， 对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高下之分。 有的时候漫画插画反而能够更加表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脑洞，嗯，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因为漫画简单啊，就几笔勾勒，但是你别看越简单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越难， 很难，表情包就很难画，你知道吗？就用那几个笔触就表现出人脸上那种很复杂的神情，好难啊这件事情。然后有个新朋友来了，再俗一点就是范儿，哎，他是特别可爱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会先问女生好吗，会说山山水水早上好，嗯，但是他是这么说的，冒个泡，水水山山早上好， 早上好，终于我的地位得到了更正。 山山水水是一个特别顺的词儿吗？你难道不 水水山山来？大家默念三遍：水水山山， 水水山山， 水水山山。 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嗯，各位老铁，抓紧时间点击关注了，好不好？点击关注和分享，谢谢大家。 不点就扎心了。 嗯 ，OK。那接下来呢？我这边其实实际上还是想要强调啊，今天是教师节， 是的， 我想反复的告诉大家。那在9月10号教师节的这一天呢，大家一定要向你最可爱的老师表示问候，他们辛苦了。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老师们都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榜单。这个东西呢就是中国的游戏最吸金的游戏榜单已经出来了，就是什么游戏最赚钱。吴珊珊同学 是王者吗？ 吴珊珊同学你知道吗？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大的数据啊。 好的， 就在你看来，你觉得就是中国的游戏市场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规模？在去年的一年当中， 大着胆子猜是不是、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就是去年移动端手机市场实际销入，就是销售收入首次通过客户端游戏达到了多少亿呢？ 嗯，消费。 嗯，就是去年就移动端的 我知道，比如用手机用 iPad 这种移动端， 就还不是整个的， 不是电脑是吧？ 对， 300亿 不够。 我就很大着胆子猜了，你知道吗？ 嗯， 500亿 不够， 没有概念了，已经700亿 不够， 好，20000亿。 叫你大着胆子猜，不是叫你胡来，好吗？819.2亿了，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截至2016年，全国移动手机用户达到了多少亿人？你知道吗？ 大概可能全国吗？ 对， 十三亿人 吗？ 没有吗？ 怎么可能人人都玩游戏啊？我们的人， 你说手游的用户， 对，手机的用户 ， 手游的用户， 嗯，8000万， 少了， 1.5亿， 5.28亿， 真的吗？ 然后客户， 全国有1/3的人在玩游戏吗？ 对， 嗯， 然后客户端的游戏用户是1.56亿， 嗯， 然后网页端的用户是2.75亿，当然有交叉啊， 嗯， 有的人他既是客户端，也是移动端，也是网页端，那平均5个人里面就有2个人在玩游戏， 嗯。 1/2， 老师们可能真的会很讨厌这件事情。当然1/2大了， 嗯，好， 1/3是0.33333，1/2是40%。 哇，好厉害！ 如果你想比较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15/5和15/8，1/6，1/6略大，对不对？ 打脸了。OK，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在去年呢？1/4的玩家在手机当中付费，所以大家真的是不差钱。那移动端的手机游戏呢，也是成为了最赚钱的一个增长点。好，那吸金最多的游戏 Top 10前10名，第一名《梦幻西游》。 第二名王者荣耀，第三名大话西游，第四名问道，第五名仙剑情缘，第六名诛仙，第七名火影忍者，第八名穿越火线，第九名倩女幽魂，第十名御剑情缘。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念完这十个最吸睛的游戏，直播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走了， 走了 是吧？你们祝你们玩得好，好不好？祝你们把别人团灭，祝你们今天装备升级。 我要告诉大家，从前有一个人没有看完《微微一笑》就离开了《微微一笑》的主播间，后来他每一次玩游戏都被团灭。 大家请坚持，好不好？也谢谢苏小宝分享了，主播拖家带口都来了，谢谢大家。 那在每月充值会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移动手机当中，有64%为本年度新增的一个上线的产品。那最高月的充值总额超过8亿人民币。 好的，游戏真的是一个大市场， 真的是个大市场。 是的，也希望大家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啊，可以有所节制，把它当成正常的去调剂自己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当然了，这个专业的游戏竞技玩家咱们不考虑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范围以，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也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以及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所以如果你是专业的游戏竞技玩家，一定要加油哦， 加油好好去玩。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哈，就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个跟设计有关的一个资讯。 嗯， 其实我以前会经常想哈，咱们的各种各样的椅子、各种各样的家居造型都是有自己的造型的。 嗯， 然后有些原生态的这种，他们会做成，比如说藤椅。然后会做成树木类的，大家做那个藤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个藤椅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嗯，那个藤椅我就经常以前也会想，它是怎么把那个树干变得弯曲，然后一点点的把它折过来，最后固定变成一个可以摆动的、可以怎么样的藤椅呢？ 嗯 嗯，但是最近这个人呢，有一个这个设计师。他想的方式可能跟我想的方式有异曲同工的之妙，但是呢，他用了更加自然的以及更加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他直接种植了天然的家具。他是怎么种植的呢？大家可以看一张图片哈，你可以找到这个他种植的方式。这是他最后种植出来的椅子，像这样的椅子，他生产是怎么生产的呢？他是直接用这个开始，比如说物理固定去束缚的方式，让这个树木直接长成这个形状。 嗯， 所以他现在是摆上了一整个农场来种椅子。 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残忍， 是不是？嗯， 但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树木会不会觉得有点过分。 对的，他是把那个树的不同树需要被组合在一起嘛，然后形成一个固体的木材，他会把树皮的一部分刮掉，然后把它们对准，最后这些树木就会再一次生长在一起。 明白。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在他的细心培养之下呢，然后再经过天然干燥，是一个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木材，变成了非常自然的椅子的形状。而这个椅子其实很贵，嗯， 对， 它的椅子已经开始要出售了，他们是以3500英镑的价格卖出。 哇，3500英镑， 约合人民币3万元。 嗯，很贵， 太贵了，对不对？ 哎，但大家还记得就是在我们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学过柳宗元的一篇文章，叫病媒者说还是叫什么，就是他当时不是就讲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盛行的风气是要把梅花就是压成那些非常非常病变，然后很规矩，然后你想让它怎么长就长出来的那种样子。他不就是抨击这样的梅花其实已经失去了花的这种意义。 是的。 但是其实你知道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朋友在那个放一个拍卖行的一个拍卖的一个现场，然后我看到了有几株那个盆栽真的超级好看。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盆栽也是这样的一种艺术。 嗯， 它也是去控制植物生长的那个方向。 嗯， 用人为的意志去干预整个植物的生长， 然后长成那个大家想要的样子，是不是？ 对，没错。 嗯，可是其实这个设计师他的确自己在坚持说，他这种对待植物去生产家具的方式反而对于环境、对于树木更加友好。 为什么呢？ 他会觉得比如说你如果要生产木材类的家具的话，你需要把这个树木砍下来，然后再做各种各样的加工，反而是形成了很多浪费。这种直接长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他以为这种方式会对自己会对环境更加友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之前看到的这个盆栽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对不对？ 嗯， 真的很漂亮。 好的盆栽其实真的很贵，它是有点 这整个盆栽的造型是远离了这个花盆的，对不对？ 对呀、啊， 有点儿支出去了那种感觉啊、所以它也是用这种固定的方式，先让这个盆栽生长的方向是一个往外的方向，然后在一个可能延伸出去的里面，然后做出了一个造型来。 嗯，而且这个盆栽就是拍卖的东西、哦， 嗯，会很贵吗？ 这是200多年的盆栽，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的， 很好看。 不管怎么样，先抱着欣赏的眼光来看吧。然后对于刚才这个设计师的这种做法，大家觉得直接用这种物理或者是一些研究出来的方式方法种出我们想要的形状的家具椅子啊桌子，是对环境更加友好呢，还是我们更倾向于现在的生产方式呢？ 我也很想听一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应该怎么、都会怎么说啊，对吧？ 是的。 那最后其实在这一轮的翻滚朋友圈要告诉大家，钱塘江大潮要来了，对不对？ 对的，钱塘江大潮其实是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对的、只是想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哈。我是之前大家有听说过钱塘江的鬼王潮这么一个概念吗？对，这是钱塘江大潮的一个大潮的情景。 okay, 你能不能想象出你站在那个坝前，站在堤边去看钱塘江大潮来袭的这么一个壮观的感觉？这其实是9月8号的时候的图片了，它是农历7月18，是一年一度观赏鬼王潮的钱江大潮的最佳时机。我看到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大潮开始冲上来的时候，观潮的游客就会被吓得，哎呦，不要冲到我，四下逃窜。 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种错觉，是每年钱塘江大潮都会有那种就特别冒险，然后没有安全意识的人被卷走，是这样吗？ 是的，偶尔会有，但是今年是因为它的低水位的影响，所以说在江边观潮的市民和游客不用提早跑离江堤，可以淡定的观潮。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任何时候，在自然的这种力量的对抗之下，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一定要在官方的这样的指导下去做这样的观赏的行为。其实像这样的观赏，其实大家是已经得到官方认可的嘛，一定是经过了严格的考量，是否会有危险的指数，告诉你这样是可以的，你反而可以放心的去观赏，不用去担心自己的身体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如果咱们之前受到伤害的那些游客，你不觉得都真的是在一些可能不应该待在那里的地方吗？ 就是不听话， 或者待在礁石上等等等等， 就是不听话。 对啊，希望大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乖乖的听话好不好？首先今天早上需要大家听的话就是好好的看微微一笑， 点击关注。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同样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推荐给大家的文章。一首痴心绝对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在第二个时段当中， 是的， 请出我们的嘉宾 Emily， 她来自新世相。那这个号大家已经很熟悉了。Emily 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世相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一会儿见。 痴心绝对大家吃了吗？ 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哈哈大笑的珊珊。 那首先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时呢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同时要提醒大家要点击关注。 是的，一定要点击关注。那另外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联合了荔枝 FM 做了一个主持人选拔大赛。 我觉得你口条再不顺要被剃掉了。 哎，比谁不顺啊水水，你看你刚才对不对，比谁不顺呢。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的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OK，那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微微观世界，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新世相的 Emily，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就是吧， 啊对，怎么这么害羞？大家好，你是 Emily 吗？ 对，嗯，然后就我是来自那个有一个公众号叫新世相，不知道微微一笑的听众有没有关注这个账号的？ 大家如果有关注过，是的，有关注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冒个泡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公众账号的确是。粉丝还挺多的， 大豪、 是吧？大豪、现在粉丝有多少啊？ 那个已经超过300多万 啊、是有很多用。其实我觉得好像300多万听起来比我想象的少。 300多万很厉害了耶！ 对，已经很厉害了。 基本上每篇文章10万加，对吧？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 对， 微信公众账号的那个打开率是有一个统计数字的，就是你到了300多万，肯定是每天都必须10万加的。后台的数字可以看到具体的数字，对吧？ 对，珊珊姐刚才那话说比我们老板都狠。 为什么呀？ 每篇必须十万加。 你知道 真的吗？你们不是每篇都十万加吗？难道、 我们是 对吧？你们后台的数据显示的是每篇大概到底会有多少呢？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就每篇文章会差异比较大，最近有一篇传播特别多的话，有超过1000万阅读量。 哇， 对， 哪一篇啊？ 就是有一天发了有关于地震的那篇。 哦， 九寨沟的时候发过一次关于地震的。 你知道你们那篇就是我旁边有一个就是同事，然后他哭了，我说你怎么了？就是看手机看着看着就哭了，然后他就说，他就先是冒了一个粗口，然后又说新世相的这篇文章真的是太烦了，就是真的是那篇文章把他给看哭。 他是四川人吗？ 他不是四川人，所以我觉得更惊奇。 对，我觉得其实新世相的很多文章并不在于说写给某个地域的人看，他其实就是特别容易激起别人的共鸣，对吧？所以说今天曼奇来也可以跟咱们多分享一下新世相的各种套路。 对，因为 Emily 就是负责就是去 生产 生产内容，对吧？是这样。 你的工种是什么呀？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有一个小组，然后我们那个 team 就是做微信的内容的。但其实现在很多文章有些也是就世相君自己在写。 世相君是一个人啊？ 世相君是你们老板吗？ 对。 我见过他们老板。 帅吗？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好，来发挥一下。 怎么回事？ 就是我觉得外貌非常儒雅的男人。 我喜欢这种类型。 我见到他的时候穿着一个白衬衣，对吧？然后我觉得相貌上来说是中等，就是偏儒雅的。 多大年纪啊？ 看起来40吧，有吗？ 怎么可能？人家都说他看起来像80后，你上来就说他看起来像40。 所以我说做 完了以后没有合作了， 我又不在你们公司， 以后没有合作了。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应该像90年左右的， 看起来挺少， 找不一下， 看起来挺少的。 然后呢，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像这样比较火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能有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视频直播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吧？因为你们的受众有可能是比较文艺的那一挂的，你们的受众是什么样子的呀？具体来说。 其实我们的受众的话，就现在，是主要还是女性为主的，就可能活跃的用户是女性比较多，就城市的年轻的白领女性吧，在20多岁到30多岁左右的， 这个群体其实实际上是挺好抓住的，而且 对是特别需要， 而且互动量很大，我觉得 对，而且他们消费力也挺强的，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些时候会跟一些品牌合作什么的，就是他很多。品牌都是很看重这么一个很特定的群体，因为他们的消费力、他们的品味还有审美都是在这个用户里面都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类。 对，就是我这个现在的 人生 阶段吧。 是你， 就是珊珊姐这样。 你就是这个群体啊。 要不然呢？就是你看像20多岁的女生，大概30岁之前呢，一方面就是她开始有自己的工作了，然后她开始有这个自己的经济能力了，所以她的消费力就像 Emily 说的一样，是慢慢在爬升的一个过程。 Okay. 然后开始需要一个精致的生活，但是女人有个天生的特点，就是特别需要倾诉，你知道吗？ 对， 就是女人很需要别人陪她聊天。然后我之前看了一个分析，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那个书叫什么来着？大概可能是如何让别人爱上你什么之类的。他说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在于男人是需要一起做事的，女人是需要一起聊天的。 对， 比如说当然是樊登讲的，樊登说他有一次特别喜欢组织大家来家里一起做饭，因为他觉得男生是喜欢一起做事情的，一起动手去超市买东西再回来做菜是件很可爱的事情。然后但是女生就会说咱们叫个外卖吧，然后咱们聊天吧。就女人是需要不断的倾诉的，所以说可能也是这个阶段的女生的一个特点。然后那你们的公众账号是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抓住他们的心的呢？你们的套路和自己的初衷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初衷是给就是必定是女性啊，就是在城市的年轻人提供一个陪伴，然后所以我们很多话题都是跟安全感、跟孤独，然后跟情感这些有关的，也会涉及到一些工作的，因为工作也是年轻人就特别重要的生活的一方面嘛。 我觉得现在 every 公众账号的文章都是跟孤独有关的。 对的， 说明 everyone 说明大家都很孤独呀。 因为的确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句话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就是到底咱们是怎么理解孤独这件事情的呢？你们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是个孤独人，特别需要心灵鸡汤的慰问吗？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孤独，但是我觉得孤独好像不需要那么强的陪伴吧。我觉得新事项其实在我看来比较厉害的是发起了很多事件性的活动，就类似于比如什么逃离北上广啊，然后什么重新高考啊，然后拿土豆片，就拿那个薯片卖 Bob Dylan 啊， 对， 什么的，是吧？ 其实这两个还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卖那个 Bob Dylan 的诗集，那个是类似于出版的一些业务，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做一个是毛姆的一套书，然后那个是封面是到了夜里它会那个封面会变的，就它有夜光的那一套，那一套也特别 好 看。 好吓人呐。 它那个有一些设计，比如说那个 半夜的， 就月亮与六便士的话，你到了晚上就封面上就只剩月亮了，对，就它有这些小设计在里面。 哎，喜欢哎。 对，那一套会，那一套很漂亮。然后这些是跟出版有关的，还有像那种重新高考那种，就和事件有关。然后最近我们也有和励志 FM 有一个合作，是类似于有点这种像事件一样的吧，就是和几个公众号一起联系，然后做那个晚安的交换。然后有大概有12万人，超过12万人参与。就是在不同的公众号，你可以在这儿回一个晚安，然后你讲一段故事，然后他会那个系统会给你，就到一个陌生人，他给你说的那句晚安和他讲的故事。 对，我看到他们发起了这个活动， 我会害怕。 你会害怕吗？ 但是你会经过筛选对吗？这个故事 不筛选。 他那个是随机匹配的，然后你可以如果有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的信息的话，你可以举报。但其实这种会很少，这种很少。 我好期待，我很想举报别人。但一般这种机会也会比较少。 举高高，然后抱抱，是不是？我看到了子文哥哥的柠檬妹妹来了，欢迎柠檬妹妹。还有 Water 淡蓝色给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文艺范儿小清新呆萌。而且 Water 淡蓝色是幼儿园老师嘛，也今天祝你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那另外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其实除了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我还挺好奇他们给咱们添加的印象标签是什么样子的。 OK， 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帮我们添加一个印象标签，好不好？就主要是女神那个范围里啊。 然后呢，要问一下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新事项的粉丝或者是 follower， 就是你关注了新事项吗？如果你关注的话，就打一个一，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曼奇所在的这个东家的这个粉丝的群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是要打一的，我真的是关注了的。 我也打一。 你印象最深的他们做出一个事件营销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哎，其实最近你们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印象还蛮深的，就是你们父母是最好的备胎的那一篇。 最大的备胎。 最大的备胎。他们是标题党了。 对， 现在所有的微信公众账号都是标题党。 没有啊，这篇文章后面也写的是这个吗？也不算标题党。 他那篇标题会取得很好。 谢谢。就那篇也是特别多人留言。然后很多人都说就看哭了，比如说在地铁上泪奔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哎，你有没有总结啊，大概什么样的话题就是一戳就中？我觉得比如说其实父母比孤独这两个字还要戳泪点。对吧？ 对，我父母就亲情这种话题肯定是一戳就中的，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独自在大城市打拼嘛。然后他们确实平时忙工作忙情感忙生活，是很少有时间会和父母去交流的，然后他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可能会有愧疚感或者怎么样，就马上就泪奔了。但这个亲情这个东西，就你不能常常写，这个东西确实太重了，我觉得。有些人会看，有些人说，就后台就有留言说，开始看到标题我就不想点，但是还是点进来了，然后点进来之后果然就哭得很惨。 你知道刚才问水水这个问题之后，我说水水，你对他们的事件营销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给我举一个。然后他说父母是最好的备胎，我当时心里就有必要放这种大招吗？ 不是，就是他们最近刚刚 我知道 一个文章。 对，但是就是亲情感的这种，就真的是属于大招型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看到之后就会有一种又要来了，然后就拿好纸巾点开看，然后就一定会哭的那种类型。 所以这篇我没有点开。 你没有点开是吗？ 我只是看到这个标题，然后在想说天哪，这也太拼了。 然后 我就没有点开。 后来其实就那天发了之后，我们就总结说，我们这个标题里面不应该出现父母 啊， 对吧？ 对， 就看到父母会给人感觉，就真的是就知道这是要哭的文章， 就可能给有的人感觉太重了。就我一天都已经这么累了，然后就是你提醒他去想这个事情，他会觉得很难面对。 哎，你们会复盘是吗？比如说，对， 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复盘。 每天肯定都要复盘嘛，每周也要复盘嘛。 你们复盘之后，比如说父母是最大的备胎那篇文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标题？ 其实我们本来每次都会取很多很多标题。然后之前还有一个标题是，就是没有出现，不会让你明显感觉到这是亲情向的。是那个标题是叫，有些人我们以为回头 就在，所以从来不回头。 哎呀呀呀呀呀， 就是这种。然后这个的话就有可能有的人会他比较模糊嘛，他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爱情或者怎么样。 嗯，我很好奇他们每天的就是工作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厉害吧，我觉得他们就标题 对真的是厉害。 你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感觉呢？ 工作流程其实基本上所有公众号的流程都差不多吧，就是可能早上来了大家会讨论一下选题什么的，但一般不会说就今天写今天的，除非是今天有个特别热的事情。然后就其他时间就是在写啊，然后大家交流找资料什么的，然后讨论一些思路，然后到了比较晚的时候就会开始取标题。 会有几个编辑啊？就是新事项现在 编辑的话其实很多文章最后就是事项君会自己再过一遍再改。就我们老板会自己再改。 然后你们会先给出一个自己的选题，然后给自己一个初稿，然后他去看一遍，然后他保证这个统一的风格一致。 对，差不多吧。然后有些是他直接他特别有感觉，他直接自己写的。 一般提前几天？我特别好奇，咱俩就做公众号了，你知道吗？ 要看这个题是什么样的。就我们有做那种是需要很多采访的题，就会时间很长，有的可能要，比如说一周或者两周的样子。就我们之前写过一个关于北京地下室的那个 啊，对，我知道。 然后那个就是有到实体去看的，就是有到那些人住的地下室去看，然后去跟他聊，像那种就会时间长一点。然后如果是不是那么重的采访的话，就会稍微时间短一点。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资源，就是我们后台有很多很多故事，基本上你今天想做什么话题，你到后台一搜的话就全部都有，就什么类型的都有。 他们很厉害，他们等于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种类，是叫什么那个英语的那个缩写我也忘了。 UGC 就叫做什么 用户产生内容、 然后它其实实际上他们每一次的话题都有很多用户会产生非常多的内容。我们能举几个例子吗？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给他们这个标题起的是新事项故事背后的 故事新事项背后的故事啦。 就这个 UGC 真的量特别多，就有些会超过你的想象。就我们之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是关于性侵的事情，然后后台就有很多很多留言，然后那条应该超过1000多留言吧，差不多1-2000留言，很多人都是在讲他们小时候的这种事儿。就是 经历是吗？ 对，就是你要是就是不看这个的话，你不会觉得 有这么多人 那个会就是会有这种经历。 对， 而且很多人都是就是他就是说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或者他们就有些故事里特别可怕，就是那种他告诉他父母了，然后父母说啊你这是不是在撒谎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视。 对，其实我也看这样的故事，我还蛮容易被触动的。我没有看到，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新事项的这一篇。我昨天是看到的那个三联周刊的一篇，他也是想写的那个性侵背后者的一个什么隐秘者联盟，他的标题大概是这样，也是一个经历过这样事情的用户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发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的。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点评特别特别的到位，就是这个故事的细节咱们就不去讲了哈，因为有很多可能小朋友的确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小的时候会类似经历过一些骚扰类的事件。然后他最后给了一个最后这样的点评，说就是大家保持沉默的这种习惯，以及所有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评价，会把所有经历过这些不好事情的人围在一个围墙里面。这个围墙和外面是隔绝开来的，外面的人不知道这个围墙里哦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围墙里面的人永远都不会开口。而且最有趣的是这个围墙密到把每一个在围墙里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在围墙里面的人。 对， 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平台，大家开始去说自己的故事，才发现哦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 对， 所以觉得很多人开始我需要发声，需要告诉很多小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需要告诉年轻的父母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去保护自己。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用户就是在这点上对我们是很信赖的，就是他有些很秘密的东西他也愿意告诉你。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还反映着一种心理，就是其实在互联网匿名的状态下，就虽然有实名认证啊，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网络的监管一步一步的在规定，但是如果我是要开口跟一个我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去诉说一件我的觉得秘密的事情的话， 其实说实话我是愿意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和我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交集， 是的是的， 我就等于是说把这个秘密放在一个漂流瓶里，然后扔进海里， 嗯， 浪花把它飘到哪儿我不知道， 嗯， 但是重点是我这个秘密说出去了， 对的， 所以我觉得新事项应该是在这个方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 嗯， 所以我想很想知道你最近，就比如说曼奇，你不一定是这样的话题啊，就另外的话题也可以， 嗯， 就比较感动你，让你瞬间有一种泪奔的冲动的，有这样的故事吗？ 其实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你每次做完一个发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读者的故事就是比你在文章里已经写到的那些故事都会好很多。 嗯， 就挺多，就比如说父母那篇，就后台有很多很多人留言，就关于他们什么时候就是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父母。 嗯， 我刚才早上还在看，就有些小孩他们其实观察还挺细的，就有一个人他说他今年上大三，然后跟爸爸就是回家之后发现他爸提那个牛奶就是走一段就要换一个手， 嗯， 就走一段就要换一个手，然后他就说小时候他爸是经常可以就是在那种双杠上把他拎着玩的那种，他就突然觉得啊父母老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我印象也很深，说的是他和他回家之后和他妈吵架，他妈说啊你连衣服都不会洗，然后特别生气把他吵了一顿，然后这个女孩就特别生气，就说那我长这么大你给我洗了多少件衣服，他这其实是气话嘛， 嗯， 然后说完这话他就自己到自己房间去憋着了，然后憋着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洗衣机在响，他妈在搓衣板， 嗯， 就他妈虽然生气了还在帮他洗衣服， 嗯， 然后他本来当时是说放了那个狠话之后他想的是我以后过年什么的我再也不回来，或者回来我就只待几天就那样， 嗯， 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嗯， 妈妈就是这个样子的呀，父母 就 是很戳心了， 当面吵你，然后转头又帮你去做事情， 嗯，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了， 是的， 就是讲到父母，就比如说，嗯，我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很多事情， 嗯， 我觉得可能只有自己在外的经历多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其实你意识到父母变老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长大的时候，然后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以前父母能够做得到，然后现在他做不到了，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变老了， 嗯，不要再一直聊父母的话题了，一大早的， 然后 又不是父亲节母亲节， 对对对，然后还有 教师节，我们来聊一聊教师的话题好了， 那肯定都是熊孩子的故事啊，什么就是老师开始扒墙啊， 嗯， 从背后什么窗户缝里看我们啊，嗯，监考的时候 除了带这个之外应该还带了其他的对不对， 嗯，还什么 就是这个台后就是后台的故事， 后台很多很多故事， 嗯， 其实有什么类型的是大家一般留言量会特别多的， 嗯， 其实还是关于情感的， 嗯， 因为女性很喜欢诉说这种情感的问题， 嗯， okay， 而且关于情感的一定是什么分手啊， 嗯， 爱而不得的那种， 嗯， 是特别多人会留言的。 OK， 那先来一波好了， 先来一波。 嗯， 就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是有哪些话是你想说但未说出口的， 嗯， 然后我们选到好了之后可以帮他去送花，那七夕的时候做的， 嗯， 然后就会特别多。 嗯， 但我就是我，如果我在后台看的话，就我把这些所有都看一遍。就你就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痴男怨女特别特别多就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和之前的前任可能已经分手十年或者十几年了， 天哪，然后还想着呢， 嗯，还念念不忘， 这个就叫痴男怨女， 有这样的，真的有这样， 嗯，然后他有耽误找新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吗？ 肯定有啊， 不会耽误吧， 有的， 有耽 误 吗？ 有啊，有的人就是中间都不找啊，有的人是找了他也觉得 嗯， 就痴心绝对 是 吧？ 嗯，就其实你能看到这种就是比较极端的情感故事 啊，嗯。 我觉得很多读者啊，其实你如果 真的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我也是。 就是你如果按照那个主题去把下面的精选留言都看一遍的话，嗯，我觉得你可能会感觉生活没有那么 美好， 不是没有那么艰难， 为什么？ 因为比你还 这么多人垫底呢？ 对啊，就是。就是 找垫底的这种逻辑是吗？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基本上每一个话题真的都有人有很深刻的那种或者说很伤心的故事， 嗯， 在里面， 我跟你说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找最伤心的故事只能越找越开心， 嗯， 因为真的这个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太多， 这趟旅程好棒啊，我们去找个世界上最惨的故事是吗？但是我特别好奇，关于曼奇你也是个女孩哈， 嗯， 关于情感这个话题， 嗯， 你看了这么多故事之后你会对情感变得更乐观还是更悲观呢？ 因为你看到的被诉说的故事全都是分开的故事，全都是离别的故事，确实没有得到的故事。真的幸福的人是没有那么强的倾诉欲 的。 哦，是这样，没有那种完美的 爱情可能也会有，但是他没有那么强的倾诉欲，所以他一定是极少数， 就悄悄的躲起来幸福。 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总结过，就是幸福的人都是在默默的幸福。 嗯。 只有不幸福的人 才会表达， 还会很想说。 那所以这样的话，你们新世相的团队整个团队都不幸福，对不对？ 不会啊，这没什么关系，其实。 OK， 嗯， 其实我反正也是今年，就是今年大概半年前吧，十年了。 嗯。 然后我看那些后台的事儿， 是自我疗伤的过程吗？ 自愈的过程 也可以算吧。 嗯。 但经常确实看到一些故事，我觉得就让我想到一些事儿，我也觉得就是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在后台看留言。好几个人都会这样，就会边看边哭的那种。 哦，那肯定的， 就是因为有些故事确实特别戳，但你看完很多之后，你会好一点。 Emily， 你下次邀请我去好不好？ 就是看背后的故事， 就比如说背后的故事，你们把它就做成一场，比如说你们做个小电影，就比如说你们做个那个板，然后比如说就用那个 VCR 投上去，然后让大家看。我觉得可以组织一下这种活动啊，就你们精选的故事，然后你们就放一些椅子在那儿，然后比如说你们准备一些甜点什么的，然后卖个票，我觉得我会买。 可能还是需要去经过那个用户的同意吧，就能不能把它公开的去 做。他是这样的，我们 其实是让他发过来是默认同意。 我们后台是有协议的，就如果是那种就是在H5 里交换的那种，后来是有协议的。如果是留言的话，基本上他发到精选留言，他都是会有希望就是选上去的，只是就有个别的人说就我不希望上墙，就那种我们是不会选的。 明白了。哎，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刚才我之所以问艾米丽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总觉得你看了太多分别的、太多伤感的爱情故事，你会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可能本来就是虚幻的、虚无缥缈的，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会对爱情变得更悲观吗？就是我自己最近会有这个想法。 不会不会不会。 你们俩都不会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分开是客观条件上不能够允许，或者是爱的不够。 嗯。 但如果其实爱情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对的， 它可能只是短时的。 嗯。 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分开只是爱情之后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结果。 嗯 嗯。 对，但是爱情这件事情是不应该求长久的，对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你这样的，就是本来对爱情就没有很高的期待，所以就并没有觉得悲观。 嗯。 因为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不要放，就是把不要有很高期待就不会悲观，这句话听起来就非常的 悲 伤。悲 观，嗯 嗯， 我觉得我 不 是 不， 我觉得爱情就是可以长久的吧。 但是你按照科学家的研究，人类的荷尔蒙就是多巴胺，它只分泌那一年啊，一年之后就没有爱情。 可是之后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什么有爱情 了？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是在一起和爱情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啊。 真的吗？ 我觉得不是一回事。 人不是要一直爱情去滋润吗？ 你我这样吧，我来问你吧，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非常相信。 那你相信怦然心动吗？ 我相信。 那你就是相信爱情啊。 对，我是相信爱情的。 怦然心动就是爱情的典型的生理代表。 那我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你现在跟一个人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了，对吧？一年之后怦然不心动了，不，怦然不心动了，一见也不钟情了，变成了左手握右手那种感觉。然后你偶尔在人海当中碰到了另外一个人，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了，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办？ 好，那下面送给大家一首被 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办吧，真的应该怎么办吧。然后你就去怦然心动，你就去爱情了，然后那个人就受伤了，就去新世相留言了。 对对对，很多这样， 对不对？ 你等我想想， 那到底什么是爱情呢？爱情是要永远在一起吗？ OK， 那你等我想一想好不好？ 好， 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好不好？先送给大家一首被驯服的象，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新世相背后的故事。 一会儿见。 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 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屈辱。唱不通自己怎么了，唱不通世界怎么了，唱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只是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biu biu， 大家早上好，我是刚刚被水水夸了穿白色裙子很好看，啦啦啦，心情非常好的珊珊。 嗯，我是刚刚珊珊为什么问我为什么她穿白色的裙子好看，我说是因为你太活泼了，要穿白色压一压的水水。嗯，那下面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自我介绍的机会给我们的 Emily，Emily 要做一个这样的自我介绍。嗯 嗯，好，我是新时尚的 Emily， 负责那个内容的生产。然后，如果微微一笑直播间有新时尚的粉丝的话，可以来提问。 嗯 ，OK， 大家是可以提问了，现在已经开放了这个提问的通道。 是的，是刚才就是珊珊小朋友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我请水水小朋友呢可以认真的再思考一下。在你给我答案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很简单，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就可以了。如果想这个收看的话啊，可以跟我们进行视频的互动的话，就更加简单了，有三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另外告诉大家的是，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大赛，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开始进行报名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进行报名。更多的信息可以登录荔枝 FM 去找北京 FM 这个频道去了解，欢迎大家持续踊跃的报名啦。 那刚刚珊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说，我在前一年啊有了一种怦然心动，然后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一年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应该是抛弃之前的那一个去追求再一次的怦然心动，还是说我应该坚守上一段的感情？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爱情的本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如何在生活当中权衡责任和激情或者是本能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我会觉得我毫不犹豫的会选择，如果我再一次怦然心动，我一定会选择怦然心动。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你如果考虑到这个成本的话，最好的情况下是我可以稍微怦然心动一下，上一个也不会走。 那好，那我问一下儿子，什么叫做稍微怦然心动一下？这个稍微的 就是比如说 是什么， 聊聊天，吃吃饭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会考虑到成本了，因为上一次怦然心动完了以后，毕竟花了一年的时间培养出了很多很多的共同的生活爱好，对不对？然后如果是现在就是 一下子没有了在这样的责任感，我觉得是有点过了。对我来说， 然后就是再稍微的怦然心动一下，你的伴侣就是正宫会觉得我好渣呀，这个人，然后就去新世相留言了，对不对？ 只要不被正宫发现就好， 嗯， 就不会有人来留言 宣传这种错误的事情，好不好？ 我觉得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对爱情这个话题一直产生兴趣的原因。 对， 就是感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就是对我来说，可能爱真的是不持久的。哦， 所以你需要责任感了， 你需要责任感， 需要婚姻， 对， 需要责任感，需要经济利益的共同体，需要孩子，需要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你绑在一起，但是最终你需要的是你的聪慧和想通，因为你不聪慧不想通，任何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无法把你和另外一个人连接在一起，除非你自己想明白了，在我看来你就想明白了呀， 所以我结婚了是吗？ 你是没有这样的苦恼的一个人。 对，但是这个话题你会想吗？就关于爱情的话题，人类是永恒的，愿意去探讨的。 不会，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而且你知道，其实男性和女性有一个区别，是男性其实不是很喜欢聊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视觉动物，所以他们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就放在被聊的那个情况下。所以他们 叫做被聊的情况， 就是女生聊感情故事和男生聊感情故事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女生总是在感情故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道德标准和那种就是预判的那种价值观，在我看来啊，然后比如说条条框框的就开始去判断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然后这个痛苦，那个不痛苦，这个对，那个错，然后怎么样，然后男生聊天都是聊哪个好看。 那我觉得是你们男生聊天不走心。 对呀， 你们没有聊到 的走的是另外的器官。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生和女生，就是我觉得是女生比男生要很优势的一个地方，就是女性很愿意敞开心扉去倾诉一些东西。这样其实对她的心理环境是有好处的。 女性更健康是吗？ 对， 怪不得大老爷们儿人到中年都觉得自己很疲惫，那是自找的。 对，因为他们和哥们儿之间其实不会聊这种特别深的问题的。 你们两个，我注意一下，你们提醒一下你们语气啊。 谁让你们一直说姑娘？diss 天 diss 地 diss 所有人。 diss 你 diss diss diss diss。 反弹句号。然后我觉得其实新世相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做了很多事件营销，刚才水水也提到了。 对， 我之前我印象当中，我现在那个收藏家里还收藏着你们做的一个活动，叫我们打算去找世界上所有爱雨的人，然后建一座永远下雨的城市。 对， 我就被这个标题吸引。 因为珊珊是一个喜欢下雨喜欢到变态的一个人。 那你很适合来这个地方居住。 但是其实后来那篇文章他做的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活动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只是被这个标题以及这个想法深深的吸引了。 最近会有关于这个东西的新的东西。 真的吗？就真的要做一个雨城吗？ 就一直在做。 在北京吗？ 不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但是就是其实这个是和就 没有实体的是吗？ 没有实体，它和百度的一些技术有合作的。就是和它的，但是你可以在地图上搜到，你可以在百度地图上搜到，这么一个虚拟的空间。然后这个地方会一直下雨，然后我们是找了很多人，就做了一个雨城委员会，这里面有比如说有建筑师，然后有服装设计师，有甚至比如说写小说的小说家之类的，就他们会去设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那我和珊珊可以加入成为就雨城的广播员吗？ 可以啊。那你们觉得雨城的广播员和正常世界的广播员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要想每天广播员上班的时候都在下雨，然后每天他们下班的时候还在下雨， 所以 说整个节目 雨城的广播员是穿雨鞋上班的，以及雨城的广播员可以自然而然的文艺和忧伤，不会被人觉得矫情。 但是 我 可能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成天都在下雨，所以说下雨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是的。 所以雨城的广播员反而不会把下雨当做一件特别奇怪或者是特 定的事。我知道了，雨城的广播有个工，他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卖伞， 是每天卖各种不同的伞。注意啦，皮革厂倒闭啦，老板带着小姨子逃跑啦，雨伞全都亏本出售啦，是不是？这种感觉，咱俩的逻辑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的失去了进入这个会委员会的机会。 就你们来了之后，这个城市的就更加有了生活气息。 要不要？ 我们俩就带来的是生活气息。 咱俩还不够生活气息。 这个评价我不满意。 你都卖伞了，当然是生活气息了。 那到底你们对雨城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我们俩能做什么样的融合吗？还一直在找，一直在努力。 就反正。 近期就会看到了大家， 嗯， 就不透露太多，近期大家就会看到，会可以在里面就是会有全景的东西可以去探索。 但是你要把我们两个进入雨天就雨城的这个广播员体系的这个事儿拉上日程哦。 好啊， 这个 Emily 可以啊， 嗯， 可以， 我们定期的追踪一下这件事。山总， 好的，你们可以去拉一个那个伞的什么厂过来做个赞助什么的。 这么实际哦。 你们不是要卖伞吗？ 嗯，我们卖伞只是一个自己的初步的想法，因为其实现在的确不了解你做的雨城是什么样子。 嗯 啊，如果就是做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说卖肉啊，然后卖菜呀、卖雨衣啊等等，都不一定。 而且说实话，我在想啊，我就是用一句话来收一下这个话题吧，就是如果这已经是一个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下雨的城市的话，我一定不想听到一个广播员用忧伤的气氛给我播一档雨天的节目。 对， 因为雨天就是我生活的常态。 嗯，其实就是这个雨城这个项目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在雨城会有一种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宣扬的就是说我们逃到世界的某个尽头，穿过那个尽头我们就可以来到一个全部都是阳光的地方。 哇哦， 这就是 对， 这是雨城里的一个邪教组织。 而且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喜欢下雨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待的地方太喜欢下雨。 嗯， 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阳光明媚的城市，然后甚至于你知道，在我以前的家乡，人们都没有墨镜，就他们去哪个海岛玩，然后他还要跟我说，哎，你能不能拿两个你的墨镜给我用， 嗯， 因为他们生活当中用不到墨镜。 嗯 嗯，就是下雨的时候比太阳出来的时候多， 嗯，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享受阳光， 嗯， 根本不会想着去保护眼睛。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在雨城里生活的人，他会有个特别特别有趣的这种画面式的想象，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雨城嘛，对吧？然后它其实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对于比较有意见，是因为你从小真的被雨淋的太多了，你知道吗？但是虚拟的雨城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好像你走在任何城市、任何角落、任何街道上面，你都像那个暴力云的那个感觉一样， 嗯， 你头顶随身携带了一朵属于你自己的云，然后就在帮你下雨，这种感觉。 到时候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做了，就是一个雨声博物馆，当时也是很多用户从他们在的地方把那个雨声录下来，就有一些特别特别神奇的地点，什么甘肃和什么什么地方交界的一片草原上，什么什么沙漠，沙漠里没有，就是什么 沙漠里下雨了， 就类似这种，就是什么草原，或者是一些还有一些欧洲的各个地方的城市之类的。 会有很多很文艺的描述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厉害 的。对的， 就是总会就是有这样的很多奇思妙想蹦出来，而且真的能把它做成实践。 对，他们是抓住了大家心里的那个一个小小的需求。像比如说艾米丽，你做过的亲自主导过的事件营销有吗？或者你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因为我其实来这个公司没有特别久，所以之前他们做比较大的事件营销没有，但我们最近确实会在做一些，就是可能是就比如说中秋节可能会做一些 啊， 就到时候大家可以等着看哦，先卖个关子。中秋节可能会有一些。 多久出一把呀？ 其实 逢大节大日子，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做事件营销的话，特别大的话肯定是会就是特别合适我们才会做的。就是他整个的那个情绪点，他的方式，然后整个模式都觉得特别对的时候，我们才会做。但平时的小的事件做的还比较多，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晚安的交换之类的。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每周四都会做的，也算是事件吧，就一个互动，就是48小时交换，每周四都会做，做了应该有十几周了。然后中间有交换过秘密，有交换过你的家乡，有交换过父母，交换过你今天的一天什么的。这个参与的人都挺多的。就是他的那个方法是不是你直接简单的留言给后台，就是跟你晚安相似，就是你说了一个故事之后他会给你匹配一个陌生人的事儿。 然后是经过你们后台的吗？还是不经过你们后台了？ 经过我们后台，但它是一个自动的系统。 OK， 就不是我们这样人工去这么，就它是一个自动这样就 匹配的一个系统。 对，就给你交换完毕了。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些例子好像都是切实的打中了孤独这两个字。 对， 你比如说交换秘密，交换任何的故事，这是满足了别人沟通的需求，对吗？我需要跟别人聊天，然后但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人，哪怕是一个陌生人我也不在乎，其实就是因为孤独， 就和陌生人的邂逅。 我们当时策划那个晚安的活动的时候就有想过，我们当时在想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想过，文案里就会有那种话，就是真正身边躺着人的人是不用说晚安的， 枕边没有道晚安的人才要向远方说一声晚安吗？ 对，就是这样。 你们俩说的不一样。你等会儿，你们俩逻辑是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 刚才水水说的是枕边没有道晚安的人，就是枕边没有人， 然后艾米丽说的是身边躺着的人是不用道晚安的，就是他枕边是有人的，知道， 所以他是说， 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所以这样的人才要发晚安。然后艾米丽说，所以这样的人不用说晚安 啊。 其实是方向不一样，但逻辑是一样的。 对，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孤独的人这么多吗？ 多呀， 多呀。 而且会孤独呢？ 而且我现在最讨厌的一种论调就是他们把单身和独居等同于孤独。 嗯， 我觉得这不一样，完全 不一 样。 是的， 单身独居的人可以不孤独，身边有人陪着，比如说做事，比如说睡觉的人，有可能孤独。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那种就是征集你在城市里的孤独一刻，然后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挺深的，他描述的很简短，就是男朋友躺在床上玩手机，他不知道我在哭。 啊，我知道，我看到这个故事了， 就是他们就在一起。 但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很矫情， 但确实就是真的。 啊，对，是真的。 就是，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时候这种故事我看到了，然后我会觉得很戳中各种女生的点，因为女生就是会在意很多细节，然后女生会比较感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她玩手机，她可能就真的没有在那个心思里去关注你当时那此时此刻怎么样，当时那个情境可能并不能说服我这个男人是不关心她的人，但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背景信息我们不知道，她的整个感情可能进入到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里面去了， 对吧？孤独一刻，这个会有画面感了。 哎，你知道吗？我是真的经历过那种，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就是面店之类的，然后你去吃饭，然后你很想上厕所，但是你又怕那个位子真的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边在想厕所那种劲儿里边，然后边把那碗面吃完的感觉。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挺孤独。 那个时候觉得。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和你 一 起吃饭，对吧？然后他就可以看着这个位置，然后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一下厕所，然后回来再说。 怪不得上次你叫我去吃面呢，一家那么挤的面，我们俩还排队，然后把我就堵车堵的不行，在三里屯。 对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孤独是会在某些时刻击中你了，也不是说内心多柔软，而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如果旁边多一个人，那该多好。 那你这都属于特别坚强，就是你是因为有了一个具体的事情才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觉得在你们的受众当中有很多人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感觉到自己的孤独？ 不是，就是会比你这种要感性一点，就是不是因为遇到了现实的困难才有孤独感，而是可能他在那发呆他就有了孤独感。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我以前是，但现在也已经不是了。 你已经脱离了我们的受众， 对吧？皮实了，主要 皮实了，真的脸皮厚了。 被生活蹂躏的已经很皮实了。 我觉得是被生活更良好的对待了。 有。 感觉有道理，有道理。 我要感谢你生活，我要感谢你。 你这说的有道理。 艾米丽有没有印象更深的，比如说关于孤独的故事？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孤独呢？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你先来说，你就除了刚才那个面店之外，你现在是不是很少感受到孤独了？ 你知道我现在大多数时候感觉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是大家觉得我特别孤独。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会总催着我说，你赶紧结束单身啊，或者是你不要一个人住啊，然后就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种时候我特别孤独，因为我就觉得其实 你都不理解我。 对，就是你作为比如说，因为如果是关系就是比较就是远的朋友就无所谓了，如果是那种关系你觉得还挺近，他应该了解你整个的就是生活状态的人，他去催你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孤独的人这么多，是因为大家总是把一个人等同于孤独，而把两个人就等同于不孤独。其实往往你会发现真正的孤独是你真的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你还是孤独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孤独。 但那个孤独没有那么难以忍受，我觉得。因为孤独反正是常态。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那种孤独会让我觉得更难以忍受。因为你还要很疲惫的去应对另外一个人。 是的，你要去照顾他的感觉， 还不如你自己一个人来的、 就是。老子想干啥就干啥，对不对？ 死在 ， 是吧？ 反正女孩子对这种东西比较敏感吧。就你之前也是有一个读者写，你肯定是个女生，她说她就有一天突然发现，她那个马桶的就是那个翻盖。除了打扫清洁的时候，就半年就没有打开。 哦，这个细节好妙哦！ 你懂了吗？ 你 get 了吗？ 但是你知道吗？男生也不一定会打开耶，因为 大多数 哦，就如果、 哦吗 你说男生独居的话， 我跟你讲，你自己住的话你随便的，你如果就是你将来结了婚，你不打开你会死的， 是吗？ 会的 呀， 这不是没有，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可能就是两三个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规定他们的男朋友不准打开那个翻盖的，就是一定要坐着，因为他们说男生如果就是站着的话很容易就洒在外面，然后很难打扫。 对，所以说要打开嘛，有的时候让他们打开也是这个意思。 嗯 啊，就不要弄到那个圈圈上面。咱们就不讨论细节的这个生活问题了，好不好？ OK， 那节目之后我们再来就仔细的讨论这个问题。 对，然后咱们继续说回孤独这个话题哈。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我有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感到孤独的人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么几个三五至交好友的， 嗯， 而且就是男生女生都有， 嗯， 而且留在我身边的男生大多数也是愿意倾听你的感受的这种男生，嗯，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倾诉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就没有那么孤独的人，嗯，但有的时候会，比如说我去健身房，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呢，我的车是停在路边的， 嗯， 就望京 SOHO 那个路边，然后那个路边其实有点黑。我每次从健身房出来，我坐进车里，然后我的车的空间又比较小，然后我坐进车里那一刹那，我就会觉得很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哦， 就是那个路边很黑的感觉。 这也是最近那个社交媒体上大家经常讨论的。 嗯，就为什么你坐进车里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对， 是吗？那一瞬间我就会经常一个人就发呆，别管想什么，就经常想不起来自己想什么。那瞬间是不是有点点小小的孤独啊？ 哇，那是中年男人的状态啊。 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家里面始终都有一个人， 嗯， 就你没有办法回到家里的时候是你自己待在家里， 是的， 放空。 嗯 嗯 嗯，对。 你知道，我觉得健身房是一个 lonely place。健身房真的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 哎，我跟你讲，我最近去健身房，每次去都能碰到一个男生，每次去都能。哎，Every time， 然后了，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很勤奋的练。我是一个小时嘛，我觉得不能待一分钟，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健身，我纯粹是为了健身， 为了美，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一个小时，我就很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然后经常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就还在继续练，嗯。我就问我的教练，我说他为什么？他每天都来吗？他说对呀，啊。然后教练教完之后他会自己再练一会儿。我心里想是有多孤独。 因为你知道，就是最近我常常和身边的朋友开始聊健身的话题嘛，嗯，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懂健康或者营养方面的朋友就会告诉我说， 不需要练那么久吧。 其实健身首先第一件事情，它只是为了美， 嗯， 它对你的健康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益处的。 真的吗？ 反而有的时候就是重量举得很高很大的那种男生，很容易就是关节或者各种各样的肌肉拉伤的几率很大。 嗯， 然后所以说大家就会普遍的认为，就是去健身房的人都是希望通过外表的提升，然后获得更多的吸引力的人， 所以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一定啊，我说很多人都因为健身很健康怎么样，他说宝贝，如果你要为健康的话，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去跑步，但是你不应该去健身，因为健身并不是对健康最好的一种运动， 嗯， 它是对美最快的一种运动， 嗯嗯 嗯。 的确是，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健身房还是挺孤独的。 健身房很孤独， 大家都是为了去练壮和练美，然后吸引异性，是吧？为了吸引，就是因为现在没有。 对，嗯， 好吧，这是孤独的话题。我觉得好像新事项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用几个，比如说像孤独这样的词来形容和概括的话， 嗯， 你觉得它到底戳中大家什么样的心思以及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大的点。 对， 嗯。还有什么类似其他的这样的词是你们在努力解决的大家的心理的诉求？ 其实跟这个会有相关的，就比如说缺乏安全感 啊， 嗯，还有一种迷茫的感觉。 迷茫是吗？嗯，你笑什么云水？ 怎么了？笑什么？ 我跟你说，我真的忍不住。 为什么？ 就是你讲的这三个点， 我早早都重视吧。 就像什么？ 就像珊珊本人， 就像一把把匕首插进了珊珊的心脏的中心一样。特别是缺乏安全感这件事情， 对，迷茫我还好，就是因为我觉得迷茫更多的是关于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探索吧，就我对工作想法还是挺多的，但是我的缺乏安全感这个症状真的是非常严重。 你缺乏的是什么方面的安全感？ 什么方面的安全感都缺乏， 他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对的， 嗯， 你看比如说我对爱情是有占有欲的，我甚至对友情都有，嗯 嗯， 然后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水水很清楚，嗯，就是他去的时候就发现我在那个餐厅最角落那个位置，而且最角落我一定要看着所有人，但是别人不一定能看到我那个位置，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水水如果比我先到，他特别体贴我，他就会坐到那个位置的对面，就是背对全世界的那个位置。我有一次去餐厅的时候他先到了，我说水水你在哪儿，他说你往里走，当我看到他孤独的背影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朋友。 所以你不缺乏安全感吗？ 我觉得还好，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是一个还挺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我觉得现在就还好。 嗯， 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别太在意。 嗯嗯，就心大一点是吧？ 心大一点，嗯。然后反正你就觉得自己，反正我现在也穷嘛，没什么好失去的。 我是豌豆公主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有一个童年阴影，对不对？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缺乏安全感呢？就是在你们的研究以及做了这么多的文章和分析之后，你觉得都市的女性缺乏安全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及怎么可以去解决？有没有什么方法论？ 其实这个东西，哎，怎么说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不太缺乏安全感的人，就所以我这个只能去看他们的留言，去体会他们的心情。 嗯， 我觉得女孩子的话，本来就是比较感性的。 嗯， 然后她很多女孩其实20多到30多，她都是一个人在城市生活的。 嗯， 她整个那个工作生活的环境就让她觉得她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然后她们又不愿意和父母去示弱。 女生是一定要依靠什么东西的，对不对？ 不是啊， 当然不是。嗯， 当然不是，但是 当然不是，嗯，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时候嘛， 嗯， 而且现在在城市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年轻人普遍比较穷， 嗯， 我觉得穷是安全感，就缺乏安全感的，嗯、我不是说珊珊姐啊，应该不是， 珊珊姐可不穷的， 大部分年轻人， 但是珊珊姐真的缺乏安全感怎么办？ 大部分年轻人我觉得是因为 不缺钱就是没朋友。 穷还是挺没有安全感 的。这是有一次参加一个节目发言，然后是提问的环节，就是对周杰伦的提问。 是的 啊，听说您不缺钱，就是缺朋友。然后最后那个截图被截下来了，就好像是我一样，缺钱呢，还是不够。嗯，但是为什么大家你们会觉得就很多人跟你们的留言显示，大家真的在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当中生活是吗？ 对啊， 嗯， 对。 就有什么？就是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比如在餐厅坐在角落的位置等等等等。 可能这么夸张的也没有写的这么详细啊，没有人写到过就是这么夸张的这个，很多都是在某些方面吧，比如说情感或者工作，其实工作方面挺多的。 嗯， 还有一种就是，其实，大城市的女性，我觉得她们对年龄还是挺敏感。 啊，是吗？ 是的。 就我们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是就是也不是我们头条文章，是二条的文章，是那种就是按照那种多少岁多少岁那么往下写的。然后你就会发现留言里面全部都是人在说我今年多少岁了，我怎么怎么样，大部分都是女生，我27了，我怎么怎么样，我28了，我怎么怎么样，还有我20的，我怎么怎么样，我再过几年我就27了，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 27招谁惹谁了，我就27啊， 就是很多就是他会就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女孩子她就是由于被现代的这种思维所就是她有这一些现代的想法，所以她其实平时跟周围的人不会去透露那种他在年龄上的焦虑感，但其实你看后台里挺多的。 但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我真的很认真的就和很多人聊过，就基本上我遇到的人我都会聊一聊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就是有年纪焦虑的人，更容易碰到有年纪挑剔的对象，就 是 他对年纪越焦虑，他在择偶的时候越容易敏感地觉察到 对方 关于 年 纪的一个判断，然后他就越容易找到那种对年纪就挑剔的人，反而是那种成天他觉得他的年纪不是一个问题的人，他更容易碰到和他同类型的甚至于比他小的人，因为他没有觉得他的年纪是一个问题。 有可能吧。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作为广大妇女之友的我来说，我要提醒，就是真的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的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对你的年纪太过于敏感和在意。 柠檬妹妹， 嗯， 柠檬妹妹，请你注意好不好？她说我20了，点点点点点点，再过7年就27了。 小心珊珊姐拉黑你。 不会的。你到27岁会发现27岁有27岁的乐趣了。 OK， 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时间那也是感谢 Emily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在新事项的这些故事。希望以后你可以常来，和我们一起提供一下你们，对 好好， 提供一下你们的粉丝的故事来。 好呀、 啊， 我觉得你今天说的那个点子特别好，就是把那些就是可以放出来的故事放出来，然后去卖票。 嗯， 对，真的真的，你看还给你们提供了一个 点子，对啊， 是不是、啊？ 能做多少钱来着？ 咱们先拿两张票再说吧，好不好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各位在直播间和在收音机前的陪伴。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一首 Someone Like You 送给您。明天再见，拜拜。 明天再见啦。